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国际消费距离北京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节目以努力打造引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北京样本为主题，邀请相关部门和区政府的一把手与您共同探讨北京如何持续推动消费体制升级。今天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做好文化家，这篇文章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建设工作中重文争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北京市东城区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周金星。周区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交流东城的情况。 也非常欢迎周区长啊，今天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东城。提到东城区呢，大家熟知的景点和商圈那可真是不少，游玩参观的话，像故宫啊、天坛，那都是中外游客必须要打卡的地方。逛街咱可以去王府井、去前门，我就很喜欢去。吃饭咱去簋街，一天24小时那儿都特别的热闹。那么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的过程当中，这些资源是不是也是咱们东城发展的底气啊？ 确实像您说的，很多朋友都经常去东城，对东城也很了解。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抓住机会再做一下推介。 太好了。 我们东城啊是北京面积最小的区，只有41.84平方公里。但是呢，我们虽然这个块头比较小，里边确实大有乾坤， 浓缩的都是精华哈。 都是首都的精华。那么北京建设4个中心啊，其中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它的核心承载区，我们东城都是。另外呢，东城也是北京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重中之重。从这个资源的特点上来讲我们主要有3个，一个是政务资源相对集中。像天安门地区，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个举办重大的国事和政务活动的场所。 对。 那么另外呢，还有26个中央国家部委在东城，还有一批央企的总部，所以呢，我们也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这个服务保障职责。第二个呢，就是文化底蕴厚。那么北京传统的中轴线从南到北，从永定门到钟鼓楼，全长7.8公里，贯穿了整个东城的全区。 也正在申遗哈。 对。另外呢， 像这个老城区里边的三大世界文化遗产，都在东城，像故宫天坛这些都在里面， 所以文化底蕴深厚。 另外呢，我们像这个国子监、孔庙、雍和宫也都是国家级的这个文物保护单位，还有37处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说整个的文化的底子还是非常厚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商业氛围浓像前门王府井，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在历史上就是有名的这种商业街区，还有隆福寺这是我们三个重要的这个商业地标，那么后来呢，又有了像簋街呀，还有这个南锣鼓巷， 新兴的 新兴的商业街区，所以这些商业街区和它的这个消费的品牌呀，吸引着国内外的这个很多的游客都到东城来消费，这应该说是我们的这个资源的重要的特点。 好，周局长，刚才呢您也重点提到了东城区的文化底蕴哈，那在咱们东城呢，既有故宫天坛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有大片的历史文化街区，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更有很多现代化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很洋气哈，还有剧场这些文化资源。咱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当中啊，有一个词叫做崇文争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儿是不是也是意味着说，在咱们东城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的过程当中，文化是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呢？ 的确，文化是东城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在东城啊，古都文化、红色文化、精锐文化和创新文化这四种文化共融共生，形成了这种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特有的文化生态。那么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指示要求呢，贯彻这个崇文争先的理念，就是要做好文化家这篇大文章。具体来讲呢，崇文就是要充分发挥东城的文化优势，抓住文化家这个引擎，把这个文化的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的硬实力，来为城市发展呀注入强劲的动力和精神支撑。那么争先呢，指的就是东城的各个方面工作呀都要力争走在全市乃至全国的这个前列，来以文化来塑品牌、树形象。崇文争先呢，总的说就是要发挥东城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优势和势能，来探索呀以文化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这样一种实践路径。那么具体到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上来呢，我们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这种专项行动，包括打造文化消费的新地标，进一步彰显文化东城的这种魅力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消费的示范区。 崇文争先这个词很快就要热起来了。那周局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在东城咱们怎么通过文化家来实现呢？ 在这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通过构建一轴一带两河三圈的这样一个新的消费空间格局，来推动我们的这种文化消费啊，像品质化、体验化、数字化这些方向来提档升级。 怎么讲呢？ 其中这个一轴呢，就是咱们北京的传统中轴线。那么主要是以文化来引领消费，那么一带呢，就是崇庸大街的沿线。主要是文化和商业的这个融合消费。那么两个核呢，一个就是文化金三角， 这个一会儿会跟我们说一说， 王府井、故宫和隆福寺。那么另外一个核就是前门地区，主要是老字号加国潮的这种传统文化消费体验区。 还有三个圈。 三个圈就是主要是指的我们的这个东直门、崇外和永外这三个特色商圈。另外呢，我们也在继续的提升改造 像我们的簋街呀、像这个南锣鼓巷，还有这个南新仓这些特色的这个商业街区，来打造全域化的这个新消费空间的这个格局。 刚才呢，您说到了一轴一带两河三圈，这个新的格局真的是很让人期待哈。说到文化金三角，故宫、王府井、隆福寺，那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文化地标，也可以说是最具文化内涵的一片区域了。这三个文化地标呢，被纳入了文化金三角之后啊，还有哪些新的发展？咱们是不是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新的旅游高地呢？我们真的很期待。 对，确实是这样。文化金三角啊，包括了故宫、王府井、隆福寺这样啊三处文化地标，那么它又处在首都核心区的黄金地带。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要把它们呢连接成片，打造成最具特色魅力的这样一个文化矩阵。市委市政府提出这个文化金三角这样一个概念呢，重点是要推动三处的这个区域之间的资源共享、业态共生，实现联动和融合的发展，让大家呀在这个文化金三角的区域啊，既能欣赏到古都文化、民俗文化，又能体验到国际化的这种文化艺术消费和商务商业的消费。 那您这个东城要好好的花一番力气来打造这个文化金三角了哈。说到隆福寺啊，当年的这个隆福大厦和王府井百货，还有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那是并称咱们四大商场是吧？也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了。隆福寺呢，留下了真的是太多老北京的美好回忆了。2019年隆福寺经过改造之后重新亮相，也让我们真的是惊艳了一把。到底有多潮呢？这样，让我们跟随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记者李瑶欣一起来看一看。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李瑶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改造重建后的隆福大厦。这里呢，也是作为隆福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文化家在隆福寺加了哪些内容？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位于隆福大厦一层的耕读书社，既是书店，又是图书馆。创新的服务模式让阅读深入到生活的每个场景。市民朋友们在这里不仅能看书、买书，还能像在图书馆一样借书自习。 里边挺多元化，比如说有手办啊，还有漫画，还可以借阅，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耕读书社合伙人罗峰介绍，这样的图书馆加书店加文创的全新阅读模式，为他们吸引了很多客流。 看起来呢，其实我们等于牺牲了一部分面积，让更多的社区的老百姓可以在这儿免费的借阅图书。但实际上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也帮助了耕读书社获取了大量的有效的流量。 逛街逛累了，来喝杯咖啡吧。接下来的这家咖啡厅也是时下网红打卡地之一。主理人韩露琪说，咖啡店的整体设计契合了隆福寺改造的理念。 我们就根据整个调性，然后做了一个现在这么一个以水泥废墟的这种造型，然后来做一个咖啡厅。对，然后我们可能会吸引比较潮流的人来这里面来喝咖啡，然后拍照啊打卡。 木木艺术社区外表看起来是个颇具太空感的银色盒子，而室内打造成了融美术展览、艺术影院、艺术衍生品商店、创业活动等于一体的综合空间。隆福寺木木艺术社区运营部工作人员高歌说， 现在在我们这里展出的主题叫做意大利文艺复兴纸上绘画，一次与中国的对话。在我们这里有49幅来自大英博物馆的纸上绘画和12幅现代的艺术家的作品。 在隆福寺，无论是美术馆、书店还是餐厅、咖啡厅，都通过独特的设计与老北京胡同文化紧密融合，让消费者感受到不同于其他商圈的独特文化氛围。 通过这段小片呢，我们也看到曾经繁华一时的北京旺地隆福寺，现在已经是变身国潮街区了哈。现在是京城最有流量的艺术网红地之一了。有很多自拍的圣地，而且这还是一期是吧？后面还有2期和3期，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期待。其实隆福寺和文化金三角当中的故宫和王府井都特别的近。出了故宫，沿着东华门大街、东安门大街步行大概1公里左右，就能够到王府井步行街了。然后再顺着王府井步行街再往北，大概走1.5公里左右，就到了隆福寺了。这一条线上的哈， 这样，有个不情之请啊，想请周区长今天也扮演一次体验官，好不好？来带我们云游一下文化金三角哈。 好的，我们现在呢也正在做这个文化金三角的这种交通导引，那么我就在这儿先尝试一下，带领大家呢来一次云游。 好。 我们的这个第一站呢就是故宫，大家都知道啊。故宫呢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是咱们这个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代表的是皇城文化。那么目前呢，故宫已经有80%的面积都已经开放，各类的文物古建呀美不胜收。玩起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时间。如果您逛累了呢，可以在里边啊慈宁宫南侧的这个冰窖餐厅去打个卡，感受一下这种零度冰屋。这个是由这个乾隆年间的这个宫廷冰窖改装而成的，在这里边用餐啊一定是别有风味。 对，尤其是这个夏天，那可是既凉爽哈，又有美味可以享用。 那么逛完故宫出它的东门呢，沿东华门大街向东大概走800多米啊，就到了王府井大街。从古到今啊，这里边一直都是商业的繁华区域。首先我们可以往南到这个新中国的第一店王府井百货大楼。那么这里边啊承载了应该说很多老北京人的记忆，包括这个张炳贵的一团火精神就是在这儿萌发的。那么现在啊，这个大楼的地下二层呢叫做和平果局，是这个首家京味儿的这种沉浸式消费体验空间，2400平米的面积，还原了这个老北京的生活，包括这种胡同啊、蜂窝煤啊、绿皮火车、大戏院，这些都有啊。 我还专门去打过卡， 对， 拍照发朋友 圈，一进去这种浓浓的这种年代感就扑面而来。那么这个开放不久呢，就成了这个王府井大街上啊新的这个打卡地。您还可以呢就近呢去逛一逛这个百货大楼旁边的叫王府中环。这里应该说是代表着国际时尚文化最前沿的东西。它的这个王府中环19号府呢，是北京市首批的新消费品牌的孵化基地。有很多新兴的这种消费品牌在这里展示和孵化。我去看过有这个谢道餐厅啊、首尔饭家，包括还有很多不少国外品牌的首店都在这儿落户。逛完了这些这种商业气息浓厚的这些购物的场所呢，我们可以沿着王府井大街一路向北，再步行几分钟到这个嘉德艺术中心来看看。嘉德作为这个中国最大的国际拍卖艺术中心啊，有很多免费开放的这种高端艺术品的展览和交流活动。像春秋两季都有这种拍卖活动，我们可以去欣赏 很多精品，都是难得一见的。 对。那么它的对面呢就是这个中国美术馆，这应该说呀是这个中国美术的最高的殿堂。收藏了各类的这种美术作品有10几万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是可以尽情的欣赏国内外的经典的美术作品。逛完这个中国美术馆呢，可以顺着这个美术馆东街往北走。就是我们就到了这个隆福寺了。刚才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隆福寺，百年的隆福寺呢现在已经实现了华丽的转身，现在已经打造成为全新的这种文化创意的生态圈。像隆福大厦的这个西门进去啊，有一家书店，叫做耕读书社。这里边是融合了像图书馆、书店、咖啡茶饮，还有文化沙龙活动，形成了一个特色的休闲空间，连续2年都被评为北京的特色书店。在这个隆福大厦的周边呢，还入驻了像木木艺术社区啊、WeWork， 还有这个非常建筑事务所、Half 咖啡厅。这些特色的门店和机构已经成为这个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网红打卡地。那么呢，如果您有兴趣呢，还可以去这个隆福大厦的9层去看一下它的隆福文化中心。在这儿呢，既可以俯瞰隆福寺，也可以远眺故宫，体验这种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这种文化的魅力。那么到了晚上啊，夜幕降临的时候啊，喜欢话剧的这些朋友呢，可以去到北京人艺，来，也就是这个著名的首都剧场，来欣赏一场国内顶级的这种话剧的演出。 喜欢戏曲的朋友呢，可以到位于银泰这个硬巴巴7到8层的这种吉祥戏院，啊，那么这个戏院重新开张之后呢，可以看京剧，也可以看昆曲， 嗯， 那么体验国粹之美。 还有一个喝咖啡的地儿，我知道。 啊，哦，对，嗯，那么总之呢，从早到晚，在一天中的各个不同的时段呢，不同的人群都能在文化金三角里边啊，体验到各类的文化消费，感受到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独特魅力。 哇，周区长，您这个体验官当得好棒啊！听完您带着我们这个体验之后，我一定要带着家人再去在周末的时候走一遍。那么刚才呢，周区长带着我们一起逛了一次文化金三角，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啊。东城呢，不仅是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也有很多传统的商业区，比如刚才也跟我们说到了，像王府井大街呀、前门，那不仅是外地的游客喜欢逛，很多北京人在休息的时候也很喜欢去这儿走一走、看一看。而且呢，这两个地方啊，近年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位于王府井大街的王府中环19号府，刚才您也提到了，2021年3月正式挂牌，列为北京市首批新消费品牌孵化基地。一批多元的粘合新消费趋势的品牌，也在王府中环得到了展示和孵化。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王府井19号府新消费品牌孵化基地挂牌后，吸引了一批具有孵化高端新消费品牌需求、贴合新时代消费趋势、契合王府中环项目定位的国内外高端品牌进入王府井地区。端木良锦是来自北京的原创品牌，专注于设计打造以木为主选材质的手袋和时尚类配饰。品牌销售顾问侯玲介绍说， 我们包包都是全部纯手工制作，从它的造型还有主题的花纹还有一些细节都是源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工艺，然后还有一些古典器物的造型的细节。 在王府中环这个孵化平台上，不仅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中国设计，还有不同消费层次的特色餐饮企业。蟹道是一家活蟹料理的专门店，成立于2017年12月，专注于经营世界各地活蟹料理。餐厅经理孙伯伦介绍说， 这边活蟹的话都是从北海道还有俄罗斯空运过来的，然后而且都是经过国家的检疫标准，然后呢才会给客人呈现食用的。因为在王府中环就是运营的非常好，所以还是打算再选址，然后在北京再开一家店。 贴合新时代消费趋势，王府中环也吸引了不少国外品牌。您现在看到的这家餐饮主营的就是传统的韩国美式烧烤。首尔饭家店长柳燕潇说， 采用了现代的技术来制作传统的韩国食品，在保留韩国食品精髓的前提下，我们也大胆了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希望更符合中国食客的口味。 多样的业态汇聚在一起，正在这里孵化成长，接下来还将有更多的新消费品牌进驻，助力王府井商业国际消费中心区域建设。 看完这段短片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王府井商圈啊再向顶级商圈迈进，高品质品牌呢也在逐渐的聚集。接下来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当中，王府井和前门大街这两个老牌的商圈还会有哪些变化呢？ 今年的这个8月份啊，商务部发布了这个城市商圈建设指南，其中特别提到啊，要支持超大城市打造世界级的顶级商圈。 嗯， 从这个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呢，世界级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都有这个全球闻名、特色非常鲜明的这种标志性的商圈。 嗯， 像纽约的这个第五大道、巴黎的香榭里舍大街、东京银座等等， 嗯， 都是世界商业的地标。那么北京市的这种商业服务业设施空间布局规划里面呢，提出了有3个广域级的商业中心，东城占了2个，就是王府井和前门， 当之无愧。也是 下一步呢，我们主要是把商圈建设作为推进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主要的抓手， 嗯， 来聚焦打造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世界顶级商圈，全力来抓好王府井前门两个商圈的改造提升。 嗯，那么王府井和前门商圈的这个提质升级具体会做些什么呢？ 王府井商圈啊，2019年就启动了改造。 嗯， 那么像它这个步行街啊，北延了344米，增加了21万平米的这种商业和文化的这种设施。 嗯， 引进了100多家的首店、旗舰店、网红特色店， 目前的这个东安市场这些老字号商场啊，正在实施转型改造。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的推进城市免税店在王府井来落地，继续引进品牌首店、旗舰店和体验店。 嗯， 同时呢，支持这些老字号的品牌啊，传承创新，打造国际化的高品质的市民的休闲的目的地。嗯，同时呢，我们还要把王府井论坛打造为国家级的论坛。 嗯， 努力成为这种国际舞台上啊的中国的商业之声。第二个呢，这个关于前门商圈，前些年呢，我们在保留北京文化味儿的同时呢，守正创新，通过改造提升啊，初步形成了书香事业这样文化主题街区，成功的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像这个春风西集书店、西打磨厂共享空间，这些呢是更给游客提供了更好的消费体验。那么它前门地区啊，也在从以前的这种半天的旅游目的地，正在变成这个新的这种网红打卡地， 可以玩一整天， 对， 都不带重样的。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在前门地区啊，要加快建设以老字号加国潮为特色的这种传统文化体验式的消费街区。 嗯， 这个以这些老字号原址经营为主要的特色， 嗯， 推动本土和国际品牌相结合，吸引相关的这种国际品牌以融入传统文化的方式来进驻前门地区。 刚才呢，我们跟着周区长打卡了旅游胜地，也逛了著名的商业街，接下来文化东城之旅，咱们一块儿来看看戏剧好吗？您给大家推荐一下吧，有哪些戏剧演出值得一看呢？ 好的，戏剧啊，可以说是这个文化东城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东城呢，一共有37家剧场，占到了北京的这个1/3。这里边啊，既有保利剧院、首都剧场、中国儿童剧院这些高品质的剧场，也有长安大戏院、红剧场这些传统风格剧场。 嗯， 另外呢，还有蜂巢、先锋这些特色很鲜明的小剧场。那么今年9月呢，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也正式落成，并且投入了使用， 嗯， 成为这个首都戏剧的新的地标。东城啊，不仅剧场多，场馆的利用率和演出的频率在全国呢也都处在领先的水平。 嗯， 除了剧场呢，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实景演出。在这儿，我给您推荐一下这个南锣鼓巷的戏剧展演季。 好 啊。在这个展演季期间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玉河桥这个边上的欣赏牡丹亭，在这个四合院里边啊观看实景话剧，像有一个这个有名的剧叫做《邻居们》啊，那么在老北京胡同里面来倾听雷琴的独奏， 这种感受真的是很独特哈。 对，这些就是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剧场的模式，以这个城市空间为舞台来使这个艺术呢能够充分的融入百姓生活，非常的值得一看。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致力于打造跟这个伦敦西区啊，像纽约百老汇啊，能够相媲美的这样的世界级的戏剧中心，努力的使东城啊，成为这个中国戏剧消费的风向标，重点来建设大戏东旺数字演艺区，塑造这个演艺的新生态。同时推动建设像幸福剧院、广和剧场、大华剧院等一批剧院，打造这种老百姓身边的剧场，探索支持呢更多的这个商场加剧场的融合的业态，推动戏剧演绎呢走进商场商圈，以文化消费来带动其他的这种商业消费， 是一个整体的消费的模式哈。 对， 今天呢这个东城文化之旅啊，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哈！我们一起参观了景点，逛了街，还一块儿看了剧。相信呢，未来会有更多的文化项目可供大家来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啊！ 重温争先看东城啊，这是市委的要求。建设文化东城呢，是一篇大文章，我们刚刚开启它的这个序幕。未来呢，我们希望与社会各界一道啊，共同探索这个以文化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这样的创新路径，来共同谱写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北京的华彩的新篇。 也非常感谢周区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期待东城的未来更加美好。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互化发展。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好的。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国际消费聚力北京》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的节目以努力打造引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北京样本为主题，邀请相关部门和区政府的一把手和您来共同探讨北京如何持续推动消费提质升级。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迎着冬奥的脚步促进体育消费。好，来介绍一下今天呢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北京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文。赵局长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欢迎赵局长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冬奥的脚步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哈，所以我知道您最近也是特别的忙，今天抽空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么，以冬奥为契机的体育消费的新的增长点，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看来有哪些呢？ 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体育呢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所以体育呢，在就是促进这个群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升，丰富大家的精神文明文化生活，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和追求，这些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冬奥会确实是给北京首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啊。 是。 从这个体育促进体育消费的角度来看呢，可能有这么几点。第一来讲呢，就是冬奥会成功的就是把这个冬季运动啊，冰雪运动，从一个非常冷门、非常小众的运动，变成一种非常大众、非常时尚的热运动。过去在这个申办成功2022年冬奥会之前呢，北京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是很少的。那么申办成功之后，这几年呢，我们主要是通过每年举办一次大众冰雪季，同时呢举办更多的冰雪活动赛事，来促进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到目前为止来讲呢，就是7届这个大众冰雪季参与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480万。 哇！ 去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还是达到了750万。应该说来讲，就是冰雪运动或者说冬季运动给这个百姓的健身啊、休闲啊，提供了更多的这个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啊，大家的这个冰雪运动的热情也被点燃了。 是的啊，第二来讲呢，就是北京的冰雪场地的资源进一步丰富啊，在申办成功2022年冬奥会之前呢，北京的冰雪场地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大概冰场呢只有42座。冰面上来讲呢只有大概44块，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北京的冰场已经有了82座，冰面呢达到了97块。过去北京的滑雪场呢一共有22座，而且这个赛道呢主要是以这个滑雪道，主要是以这个中初级的雪道为主，现在北京的雪场已经达到了32座，而且有了相当数量的高级赛道啊，这都为北京这个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场地设施的资源支撑。 那刚才呢赵局长也提到了有条件一流的这个冬奥场馆哈，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有24个了是吧？ 是的。 这样我们也跟着镜头来看一看延庆赛区的场馆吧。 本届冬�奥会主要运动项目有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目，总共用到了12个场馆，包括北京赛区6个场馆、延庆赛区2个场馆、张家口赛区4个场馆。来到延庆赛区，最大的感受是被大自然环抱着的身心畅快。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飞腾于山脊之上，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道由小海坨山顶向山谷蜿蜒而下，崇山峻岭之间建筑分散布局，与山景交相辉映。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位于延庆赛区西南侧，依托小海坨山天然山形建设，这里将承担北京冬奥会雪车、钢架雪车、雪橇3个项目的全部比赛内容。由于采用了中华文化图腾龙的创意，又被形象地称为雪游龙，这是世界第17条、亚洲第3条、中国第1条雪车雪橇赛道，全长1975米，垂直落差121米，由16个角度、倾斜度各异的弯道组成，包括非常少见的360度回旋弯。高山滑雪被誉为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是最具观赏性的冬奥项目之一。承担这一项目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道垂直落差约900米，坡面长度约3000米，海拔2198米的山顶出发平台，远远望去仿佛一只振翅欲飞的燕子，运动员滑行时也犹如飞燕驰雪，因此被称为雪飞燕。这是国内首个符合冬奥标准的高山滑雪比赛场地，总占地面积432.4公顷，共设有7条雪道，全长9.2公里。记者了解到，北京冬奥会结束后的延庆赛区逢滑雪季，这里将成为国际顶级雪上赛场和训练基地，并承担各项国际赛事。冬奥会后，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西侧的平缓区域还将改造出数条大众体验雪道，并建设一个大众滑雪场供市民游客前来滑雪。 哇，这雪游龙实在是太漂亮了哈，太震撼了。 比赛的时候会更好看更美丽的，是的。 那么借助这种全世界一流的场馆积极推广冰雪消费，在冬奥之后咱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新的举措呢？ 是的，就冬奥的赛道这个赛后的利用好，这个更好的来促进这个北京的体育消费啊，为市民啊健身休闲这个提供更多的这个服务啊，一直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下一步举措来讲，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吧。一个是来讲呢，是我们希望能做好赛道的开放，希望能把这个北京高山滑雪，包括车桥中心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冰场赛道，打造成国际就是冰雪爱好者的消费目的地啊。同时来讲呢，因为它赛道是不同水平啊，不同这个长度高度来开放的，也希望更多的国内和这个室内的这个朋友们啊前去体验健身啊，也是来助力这个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 那就太好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冰雪运动方面还是小白，他有这个心但是又不太敢哈，也有这种初级的这种赛道啊， 是的， 能够让大家来体验。 是的，是有一些就是可以供市民朋友们就是做初级体验的啊，包括滑雪，包括车桥中心的赛道，冰上的这个场馆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每一个冬奥场馆都力争给它布局一个国际冬季体育组织的赛力赛事，最好是世界杯以上的赛事。这样来讲呢，既为 这个广大市民啊，就是那个观赏高水平的冰雪赛事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来讲呢，实际上这种高端赛事对项目推广普及的引领作用是很大的。三是希望能够布局更多的这个商业赛事，商业赛事就属于就是，所以我们特别欢迎就是体育公司啊，包括国际这个赛事组织，把更多的这个商业赛事布局在北京啊。我们也是积极的，因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于体育来讲，就是能够就是要有能力来汇聚更多的国际体育资源， 对， 同时呢还能够提供就是更多的本土的体育产品来向世界满足世界的这种国际的体育消费啊，这个也能够为这个市民朋友的这种健身休闲啊，提供更丰富的这么一种机会啊。这个第三个来讲，这是第三，第四个来讲呢，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举办更多的群众的冰雪的赛事啊，特别是青少年的赛事，我们想就是努力的把这个群众的冰雪赛事和青少年的冰雪赛事要办到冬奥场馆去啊，来进一步这个提高这个就是这个赛事，这个项目啊，对青少年啊和对这个群众的这种吸引力啊，加速这个项目的推广普及，实际上也能够更加有利的来促进体育的消费。 嗯。以前老北京就是滑冰，那时候很多滑野冰的， 是的， 既不安全，这个其实对于孩子就是提升来讲也没有太大的提升。现在咱们有了这种这么顶级的体育的这个场馆，还有一些教练啊等等的，其实孩子们会有在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下，而且有很大的提升。 是的，就是北京的这个就是滑野冰啊，应该说来讲， 老一辈人的回忆 是成为这个老一辈朋友们的这个回忆。现在北京市有足够的冰雪的场地设施的资源啊，来支撑这种群众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啊，满足大家这种健身和休闲的乐趣。但是我还要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并不排斥在自然的水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利用这种自然的这种冰场啊，来向市民朋友开放。所以我们在这个工作中是得到了北京市水务局那个大力支持。现在我们双方合作，就是先第一批先探索在十条就是自然水道上，那么的天然冰场。当然，我们有一些规范，有一些安全的措施，能够向市民收费水平比较低的这么一种开放，也是为大家这个滑冰提供更多的选择吧。我们还得到了这个园林绿化包括公园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所以冬季除了这种正规的场馆之外，所以可以说在冬季符合条件的绿地上，特别是在公园里，都能够有这种冰雪角，就是更加贴近百姓身边，使这个孩子们有机会在这个在这些场地来讲细冰滑雪啊，那个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家长啊，包括这个市民朋友们去做冰雪这种项目的初步体验，也许啊参加过一次，这种初级的体验就会使您深深热爱上这项运动，成为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和高手。四是还是我们要就是推进这个全民健身赛事的品质提升，就是按照这个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按照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在群众这个赛事的丰富度上要进一步的丰富，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月月有比赛啊，周周有活动的这么一种深度的局面。实际上是干嘛？希望吸引和动员更多的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提升身体素质，提升健康水平，同时也是干嘛？实际上也是磨练意志，增强毅力，加强这种团队建设。所以体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个内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挖掘啊。 是提升身体素质，其实也是提高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质量。 是的， 不光光是青少年、中老年、中青年，大家现在都在这方面做着努力。 是的，我们特别希望推广这么一种理念，就是幸福生活，就是身体健康是你幸福生活的基础。 嗯、 啊，希望，这个大家对身体素质和身体健康，尤其是这次疫情，我觉得应该让大家会更多的感悟到这个问题啊，希望能够就是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健康和体质提升上，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是，现在在我身边啊，有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会在周末的时候，比如说去打这个篮球、打羽毛球的会比较多，还有踢足球，这都需要租场地，大家都很热烈。但是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场难求。也想请问一下赵局长，就是咱们现在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群众体育运动来说，您觉得这两年我们有没有更便利一些呢？ 总的考虑是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来讲就是叫我们叫规划引领啊，就是希望能构建起国家级、市级、街道级和社区级四级的场地设施的这么一种规划的标准。好消息就是什么呢？就是北京市“十三五”的目标，就是人均体育场地设施这个目标呢是人均2.35平方米啊，但最后盘点呢，我们是达到了2.57平方米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嗯， 那么我们在“十四五”时期提的群众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目标，是要达到人均2.82平方米啊，这个指标在全国是领先的。如果“十四五”的目标如期实现的话，将大大的缓解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的这个健身场地设施资源不足的这个问题。三是来讲，就是我们还是在积极的采取措施啊，推动更多的这种学校啊、单位的体育的场地设施啊，向这个社会、向市民开放。这个用好存量资源，为大家的这种健身休闲啊，提供更多的这种场地条件、资源的支撑。 那么，怎么来多渠道的建设更多的全民健身的体育场地设施，让大家能够有质量的消费呢？这个我想大家也很关注。 这个有质量的消费是两个方面，一个来讲是数量，首先要数量要能够满足这个不管是健身还是休闲的这个需要。数量方面来讲呢，现在我方才已经介绍了，我们主要是通过“十四五”规划，就是努力的把这种群众的场地设施的人均面积不断提升啊，这个来争取能够在“十四五”末吧达到2.82平方米。这个平方米，这个数据在全国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省级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面积中是排在第一的啊。这个解决这个量的问题。第二来讲呢，就是提高品质的问题。就是我们也不否认，就是现在的这个场地设施来讲呢，还是这种普及化方面、大众化方面多一些。那个个性化方面或者特色化方面还不够突出，尤其是满足青少年的这个一些健身需求啊，尤其是一些就是比较时尚，就是受这个青少年喜爱的这种极限的，比如说滑板呀、U 型槽啊这些方面的场地呢，还不足啊。所以我们在推进场地设施的建设方面，就是一方面要考虑到满足这种就是大众化、这种普及化的要求啊，另一方面也要更多的考虑就是个性化、特色化的一个需求。这是一个方面。在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提高这个场地设施的品质啊，这个不管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的体育的场地资源，还是这个市场提供的，就是这种市场化的这种场地资源，我们都希望能够干嘛呢？能够实现一种，就是一种能够为市民朋友的锻炼健身提供更多的服务啊，不光是能够打球啊，还希望能够他能够休闲。 还能够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能够希望能够满足他的一些商务需求，或者满足一些餐饮方面的需求，这样来讲呢就会使这个百姓的这个健身啊感受到就是更多的一种这种服务关怀啊。 其实这些年咱们北京也一直在做探索，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把体育和餐饮商业文化充分的融合，咱们北京西边的这个首钢园其实现在就已经在尝试了哈，我们先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好吗？ 好。 攀岩、滑板、山地赛车，走进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北区的首钢极限公园，颇受年轻人追捧的极限运动在寒冷的冬天依然火热，一股浓郁的青春气息喷涌而出。总面积 1.8 万多平方米的极限公园分为攀岩区、滑板区和休闲区，是北京最大的户外极限运动场地。25岁的刘凡已经与滑板结缘六年，他说 特别专业的场地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个事情，而且这边场地不光是有这种基础能玩的，还有很多这些高阶可以玩，你像碗池那边它的难度就很高，特别适合帮助我们来练习。 而13岁的中学生尚宇轩一放学就会到这里来运动。 这边之前是一个旧工业了嘛，然后现在改为这个极限运动的场地，给我们带来一种快乐感吧。 和其他极限运动场地相比，首钢园里奥运气息、文化气息、创意气息、科技气息也吸引着年轻人。北部园区中有大跳台、四块冰、三高炉、创意桶仓、极限公园、工业遗址公园、城市织补广场等一系列标志性城市改建项目，数字圆明园、墨甲机器人、穿越机体验馆等都市年轻人喜闻乐见的项目也落户首钢园区。刘凡和他的小伙伴有空就会在首钢园里逛逛，冬奥纪念品商店、全民畅读书店、三高炉等工业遗址，还有路上随处可见的无人驾驶车，都让他们觉得很酷。 休息的时候也会过来这个书店过来看一看，因为这里边的环境特别的好，而且里边的书也非常的丰富，种类样式也特别的多。 作为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区已经确立了体育加产业未来运营发展方向，显现出历史与现代融合发展的趋势。 哇，这个首钢园这个极限运动公园很炫酷哦。 是的， 包括我刚才说这个四块冰，还有那个滑雪大跳台。 是的， 很炫。 嗯， 促进体育消费的新增长，是不是也会增加像首钢这样的新的打卡地和一些新的这个业态呢？ 是，嗯，现在来讲，我们也是在利用这种城市更新的契机啊，围绕着这个场馆的这个更新改造，努力打造更多的这种体育网红的打卡地吧。应该说，那个五棵松啊，算是一个比较受市民朋友喜爱的这个运动和休闲的地方， 对，遛娃的好地方。 是的啊，这个现在在这个东边来讲呢，就是工人体育场， 嗯， 也是结合按照这个亚洲杯主赛场的要求，正在进行体制改造啊。 嗯， 将来来讲呢，就是未来的这个工人体育场就不仅仅是一座能够观赏高水平足球比赛的竞赛场馆， 嗯， 它还会有更加丰富的那个，包括商业、包括餐饮、包括休闲，这个些更丰富的业态，使得市民朋友们，去这个未来的这个工人体育场之后呢，既能够观赏到高水平的赛事，又能够玩得开心啊， 能在这玩个半天一天的哈。 是的啊，那个包括北边的国家网球中心，现在也是在做这个体制改造。我们都希望通过这一个城市更新和场馆改造的机会， 嗯， 就是打造更多的就是体育消费的综合体啊。为这个市民朋友们观赏赛事、健身休闲提供更多的便利。未来我们将要建设的通州的绿心的体育绿心啊，体育的场地设施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和理念来建设的啊，而且它会和绿心里面的文化设施形成一种相互互动、相得益彰的这么一种集健身、集休闲、集文化活动于一体的啊，一个高品质的 一个那个消费的圣地吧。 嗯，以后大家真的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了哈。但是当前呢，还是在疫情之下，所以怎么样来更好的利用这个互联网技术，进一步的激发体育消费的新热点，在这方面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 好，这个方面来讲呢，为了应对这种挑战，特别是满足市民朋友们这种健身的这种需求，我们主要是有这么几个措施。一个是来讲呢，就是加强网上的健身指导。这个原来在疫情之前，市民朋友健身更多的是通过线下的一种健身活动，群众群体的健身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来实现自己的健身目的的。那么在疫情中呢，我们主要是探索推出了更多的就是线上健身的这个方法。你在居家或者在办公，在相当的在不是很宽裕的空间中，实际上利用器材啊，利用场地都能够就是开展很多的健身活动，同样能够达到提升体质、促进健康的这么一种要求啊。所以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更多的关注我们推广的就是网上健身的一些科学的指导方法啊，按照这个科学的指导来加强身体的锻炼。二是来讲呢，我们也是努力促进线上和线下赛事的这个结合，这是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原来我们在线上和线下的这个赛事的融合方面考虑的比较少，现在我们突然发现，就是实际上是线下的比赛，很多比赛都是能够线上和线下同时来举办的。三一个来讲呢，就是希望大家关注，就是北京88体育消费节啊。为什么叫88体育消费节？就是因为2008年8月8号北京那个奥运会开幕，把8月8号定为全民健身日。当然，我们当时在这个疫情中啊，也是希望为市民朋友的健身锻炼提供更多的帮助，所以我们也是专门这个隆重打造和推出了就是88体育消费节啊。这个消费节主要都是就是四个方面，一个叫线上买，我们将来希望，因为我们联合电商，联合一些厂家，希望市民朋友在这一天购买的体育的器材、服装、能够更得到更多的这个优惠啊，包括一些穿戴的一些设备啊，能够提供更多的优惠。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线上学啊，线上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的健身指导，希望能够通过线上的这种学习，为你的这个健身和锻炼提供更多的帮助，都有很多的健身课程就是了。第三个来讲呢，就叫线上练啊，通过线上的这种比赛来锻炼身体啊，参与这种虽然不能见面的，但同样是群体性的赛事， 能达到健身的目的就可以了。 是的，而且能分出这个比赛成绩的啊。第四个来讲呢，就是叫线上订，就是通过线上来更方便的预约你的场地和设施。 好。今天真的也是特别感谢赵文局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哈，让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个体育健身，尤其是这些项目，在咱们北京其实咱们是有很多可以参与的，是可以消费的哈。 是的，就是尤其是北京2022那个来临在即，我们希望就更多的市民朋友们投入到体育健身中来，投入到冰雪运动中来，共同这个来促进啊这个全市市民朋友健康水平的提升，也是促进北京市体育消费，助力这个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努力把北京打造成全民健身的典范城市和国际的体育名城。 太好了，谢谢您。我们国家呢已经确立了健康中国的战略发展方针，体育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参与人群也是逐年的递增，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自己的体育消费，强身健体，健康快乐。